九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花样滑冰、双人滑和冰舞比赛都是由男女各一名选手完成，这两个项目又有哪些不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冰舞运动员王诗月给大家讲解冰舞和双人滑的区别。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冰舞运动员王诗月。冰舞和双人滑虽然都是由一对男女选手组成，我想很多人都分不清这两个项目之间的区别，但实际上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最一目了然的区别是在冰舞比赛中没有跳跃动作，因为不需要在比赛中完成跳跃动作，所以我们冰舞女伴的裙摆会比双人女伴长一些，可以长过膝盖。每年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舞蹈类型设计不同的风格比赛服，在冰面上舞姿优美，衣裙飞旋，可以说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因为技术动作不同，所以我们所用的冰鞋也会有所区别。冰舞的冰鞋鞋帮和鞋跟相对要低，冰刀也会短一些，这样更利于做步法动作。还有一个区别是在托举方面，虽然冰舞和双人都需要在比赛中完成托举，但冰舞的规则规定男伴的手臂在托举的过程中不能高过头。很多不了解冰舞的观众可能会认为冰舞很容易，因为没有跳跃也不容易出现失误，但实际上比赛中稍微在做动作时一个晃动或者一个关键步的用刃不准确都会损失分数。同样是完成一段规定舞，可能看似大家都完成了，但细微的失误最后累积起来就拉开了每一对运动员之间的差距。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